秋叶原。 秋叶原，日本东京秋叶原。哎，马达有没有去过？ 没有，但就这个地方就是那种宅男朝圣的，就是圣地。 就所有二次元爱好者都可能都想去二次元，去秋叶原去淘一些啊，比如说手办呀，然后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动漫或者游戏的周边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闲话少说，赶紧请出我们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有妖气动漫平台的大白鹅和奶瓶，欢迎两位来给大家打招呼。 欢迎。 来，大白鹅。 哎，我是大白鹅，大家好。 嗯， 大家好，我是奶瓶，我就是天天你们被你们各种催更的那个妖气娘。 你知道吗，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大家就已经在弹幕里面说妖气娘妖气娘所以我很担心这一个小时可能你会被大家各种催更 了。我是个假的，我是个假的本体在这里本体在这里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本体今天也出现在现场。那本体有什么想给大家说的吗？ 本体代言人请发言。 这个葫芦里面装的全都是 什么药？ 各种精华。 各种精华，没错。其实今天我们的大白鹅和奶瓶也给我们的小伙伴们带来了各种精彩的福利，包括我们有妖气平台上面即将和大家见面的最新的动画作品、漫画作品，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带大家去秋叶原的活动，以及在我们漫画平台上的一系列福利活动，今天都会一次性的来介绍给大家。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有妖气动漫平台的微博和我们的 B 站账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然后你就可以无限催更。 嗯，我们的微博账号是有妖气 原创 漫画 梦工 厂，这是我们的微博。那我们的 B 站账号呢，就是有妖气动漫了。当然如果大家喜欢有妖气的话，也不妨喜欢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吧，救救孩子，谢谢。好，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我们现在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动态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嗯，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有妖气动漫平台的大白鹅和奶瓶，欢迎两位再次给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大白鹅。 嗯，这里奶瓶 啊。那我们说啊，就是这次来首先带着一个任务，就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即将和大家见面的动画作品，叫做《厨风 SOE》，是不是？ 是的。 哎，其实我觉得，凡是关注有妖气的小伙伴，应该之前都或多或少听说过《厨风》这个 IP， 因为我们 有妖气的镇战之宝。 对，然后也是在 B 站上面之前有连载，然后可能很多小伙伴也有看过。那这次的《厨风 SOE》是一个什么样的 IP 呢？和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 嗯，其实它，《厨风》本来是有妖气的三大漫之一，它是差不多是有妖气建站之初就在连载了，现在也还在连载，就人气非常的高。然后它漫画剧情其实已经分了好几个阶段了。嗯，最开始讲的就是男主孙浩轩和两个美少女的校园恋爱故事。 嗯， 但是就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就它的情节越来越复杂。 这是说好的青春校园恋爱番呢，怎么越更新？ 对，然后 感觉画风逐渐不一样了。 是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那个世界观背景的故事。 嗯，所以现在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也会进行一些补充、一些更新和完善，是不是？ 那个厨房，其实基本上关注有妖气或者说关注国产动画的那个朋友都会知道，就是厨风这个漫画在3年前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次动画化的改编。 嗯， 但是当时有很多情况，就这个动画没有以最好的一个结果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我们自己也是一直都觉得很遗憾。所以这一次呢，就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就名字叫厨风 SOE 就是 Son of Eden 的意思。 嗯，看我们弹幕当中啊，就池深说从来都没有觉得厨风是校园恋爱番啊，那可能 可能我知道，其实楚风也是在我们有妖气漫画平台上面，现在也是处在 连载 的状态下。那可能是不是看漫画会看到更多的恋爱方面的情节？ 就当你怀疑它不是一个恋爱番的时候，翻到第一话重温一下， 翻到第一话重温一下，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我们主角 还 是一个 很青涩， 对，还很青涩，还是一个很无辜的少年， 对， 还没有开始成长， 对，还没有经历命运的各种 残酷，结果后来就成神了。 哎，真的，我在看当时的动画的时候，我第一集就给我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就觉得如果我是男主的话，我可能连第一集都活不过去。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这样，所以人家才有主角光环。 主角光环。那像《楚风》这部漫画在我们有妖气平台上的数据怎么样？ 非常好，就是你想知道具体的数据，就可以直接来有妖气看，给咱们再增加一点。 哎，直接到我们的有妖气漫画平台上去看看我们的楚风原版漫画哈。那这次的楚风 SOE 它整个的一个大概的剧情设定或者大概的世界观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有一些小伙伴还不太了解。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发布了一个概念 PV。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概念 PV 好不好？我们一起先睹为快，来看一下楚风 SOE 的概念 PV。 热血起来了， 热血沸腾。 对，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他也有说啊，说这个制作看起来非常精良啊。我们的花脸不是小声说的，还有我发现有一个小伙伴的名字特别好，他叫我不是卢恒宇，那你到底是不是呢？吓我一跳，看到 此地无银三百两。 然后我也看到大家有看到小美非常好看的耳机啊，但我们还是先来聊一聊楚风好不好？虽然我知道你非常有品味。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 PV 当中看到，我们主要的角色是一一登场了，包括很多男生都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他就是琉璃。 琉璃，超可爱。 哎，我觉得那个战甲真的好帅啊，就是。会借鉴那个， 对，咱们这次的那个机甲设计都是有那个现实，就是参考了一些现实中的设计，就做的特别精良，而且也是为了方便以后的那个模型化，我们这次全部都是用 3D 建模的。 妖气娘一直在旁边优雅的微笑，怎么样看这个 PV 觉得怎么样？ 哈哈，不要催更。 不要催， 我们在努力做哟。 你怎么知道大家都在催更？ 今天已经按耐不住了， 因为 我们 每天的日常， 每天的日常就是 被催更， 被催更，但是就是不管。 其实我 们在 努力， 我们一直在做。 就所有动，大家催更的每一部动画，我们其实都在后面制作。 对， 但是因为一些制作进度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阶段都立马展现给大家。 毕竟保证 精良，大家相信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制作他们。 对 对，其实大家也要理解一下我们动画制作方，包括我们有妖气的这个小伙伴们，其实每天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希望能够给大家看到精良的动画和漫画作品。所以大家催更的时候一定要口下留情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对，说的对。那我们刚刚从这个PV 当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关键词，比如说什么纳米技术、 阴免计划， 这个来发抄100遍， 再跟我说一下。 一惦记好。 是，就他会设，就是他会设。 文盲上线。 对，牵扯到一些这种设定哈。那这种设定，它大概一个世界观是什么样子？ 其实大家看 PV 应该就很能直观的感觉到这次的制作，它的整个设定和之前会有一些区别。它就首先，之前我们看很多弹幕都是画面变暗了，这是真的。然后当然就它的整个基调会更加沉稳，然后更加庞大。就除了你们关系，其实基本上主要角色这次都还没露脸呢，但是它会有一些重要配角反而露脸了，这是我们就是埋藏的一个很大的伏笔，所以它会牵扯到就是主角这个老一辈的人的故事 啊。其实我们在之前可能也有看到过，就好像上面还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这种隐秘的故事，但是并没有展开来讲，可能在这一部作品当中也会给大家讲一讲老一辈的那些故事，是不是？ 是的，是的。其实有一个那个反正隐藏了很多小花絮和小彩蛋，比如说抱着的那个婴儿其实是男主的妈妈，不知道很多人注意到没有？对，大家可能就不是很了解的话，就会不知所云。 是抱婴儿的母亲， 对，对，抱婴儿的母亲。但如果你看过漫画的话，你会非常理解。对，那就是大家其实期待很久的男主的妈妈。 是的，我看啊，大家都说那个就不能提催更两个字，你知道吗？现在感觉被催更你就刷屏了。当然，谢谢大家的真香，我相信大家看过我们的作品之后，更会觉得真香。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厨风》当中一些主角的人物设定图，也可以看出是非常用心的。那这就是我们的男主 孙浩轩 、历经磨难呀，真的是， 是 当然也是一个香饽饽了。具体是什么样的香饽饽，我觉得还是 这个还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个小彩蛋，就是在这一次厨风的那个 logo 中，那个 Son of Eden 它那个 Son 那个地方那个 O 啊，它是缺了一口， 缺了一口。 对对，仔细看它是缺了一口，其实就是隐藏了一个 Son of Eden 的意思，就是含了男主的名字。 哇，小心机，有没有 好细节？ 我再来看看 琉璃， 大家期待已久的琉璃以及它的装备，这次的装备和之前那一款是不太一样的。对，就袖子变长了， 做了改良。 对， 为什么要把袖子做这个延长的设计？有， 这个是导演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意图在里面。等动画播出了之后，大家就会明白了。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师姐哈，学姐， 对，学姐， 白桦学姐， 对，也是我们男主非常仰慕的一位学姐， 对，暗恋过。 哎，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两位女主她都有触角，难道这样上学真的好吗？这样上学真的不会在校园里面引起什么样的骚动吗？ 校园版其实是没有触角，但他们的机甲版是有的。 而且你会发现他们的校服也真的很好看。我有看过采访说，就是白猫有说他好像之前上学的学校里面那个校服的设计也有参考元素在里面。 资深粉丝不错， 资深粉丝。而且我还知道就是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小蜜蜂的形象和他们的战甲， 就有那个生物仿真技术的设定在这里。 对，因为我们白猫大大也是非常喜欢小时候喜欢各种昆虫啊，各种玩虫子， 夹带私货 啊。我们来看下面这就是我们的李老师。我觉得国家欠我一个老师。有没有？ 国家也欠我一个学姐。 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剧透啊，就老师没有你们看起来的这么简单。 哦， 我又剧透了。 李老师，看我们的妖气娘在旁边啪，小拳捶你胸口。再看看这个是王和好朋友，殷海，这个好像是个反派 对，是 boss 来着。 那这是 亦正亦邪， 是，其实他也是有比较悲惨的过去了， 是的。 所以他这个反派的设计也不是说非常单薄的。 对，我们这一次的人物在原作的基础上基本上都是做了一些很丰富的设定。那我说太多就肯定就剧透了，真的欢迎大家就可以到漫画里面去捕捉一些细节。 我们的可乐说学姐杀啊，那看来是喜欢 学姐。 我们的学姐了。 学姐， 还有大家有说这个厨风已经剧情快忘的差不多了，如果快忘的话赶紧到我们的有妖气平台去补一补漫画，而且漫画也非常的精彩 啊，是， 而且可以看到就是可能更加就是大家之前不会留意到的细节。那我刚才看的是我们这个一些人设图，其实也说嘛，这部作品是涉及到非常多的这种 机甲 装备 啊， 这种战争机器之类的东西。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的设计图啊， 那这个设计图还带解说，好高级。我们仔细来看一看，比如说这个是有它的背面图和正面图，也有它的俯视图，而且细节做的其实是非常的精细的。 对，它有很多基于现实设定的参考。 嗯，来看下面，哇，我觉得这个会男生特别感兴趣吧？是不是马达？就男生会对这种机甲类的东西会天生比较热血一点。 对对，毕竟小时候是看高达，就是总会有那种对于机甲的一种，机甲才是男人的浪漫嘛。 男人的浪漫，那你家里是不是也摆了很多男人的浪漫？ 当然。 其实这个机甲，那个导演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花了很多心思，就是。我们现在所设计的所有机甲，其实现有科技技术都是完全可以制造出来的。 所以什么时候出手办？ 我就是正想问呢，就这么好的机甲，如果不做成手办，太可惜了。 对，我要摆一柜子。 请考虑一下吧，我们的官方。 妖气娘记在小本本上。 记在小本本上。那催更的事儿你也记在小本本上啊。 可以，在催更之后又要催出手办。 我们记心里，记心里。 再来看，还有两张，就是警用型机体。还有这个炮击型机体，虽然我们说这个雏风的故事剧情它是在一个架空的虚构的世界里面，但是真的好想去那个虚拟的世界去看一看，觉得一定非常的炫酷。 嗯，其实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这样真的不停剧透好吗？对，就可能 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是的，这对说下去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下，因为很多小伙伴已经知道，就在这个剧情里，男主他生活的其实是一个楚门的世界，就是看着非常美好，对，但事实上。 充满了谎言和阴谋， 身处阴谋当中，就所有人都想抢他。 对， 那为什么想抢他呢？大家要去我们的动画当中或者漫画当中寻找答案了啊！那我们刚刚看的是关于剧情部分，已经剧透的不能更多了，是不是？ 是。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对于一部动画作品来说，不光是它的人设啊、剧情啊，其实作为它的配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的妖气娘也给我们带来了两首《雏风 SOE》的配乐片段，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听第一首。首先呢，先要谢谢一下我们的涛涛同学送我们一个 C 位光环，谢谢涛涛啊！那回到我们的音乐方面哈，其实这首歌还是算是特别有节奏感的， 很燃。 对，但是你知道不懂音乐的人就只能说它特别有节奏感，特别动次打次。但是更专业的，交给我们两位来给我们赏析一下好不好？ 对，其实这首音乐应该挺多人挺熟悉的，因为它就是那个，那个 PV 的插曲 ，PV 的插曲。对，其实这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一般的。国产动画的那个制作费用中，通常是5%可能花在音乐上，但咱们这次真的是特别重视音乐，在音乐上花了重金，咱们花了15%。 哇！所以一般来说，动画的配乐可能只是它所有的支出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这次大大提高了它的比例，就是为了能给大家。更多的剧情代入感，因为你知道，就是这种配乐音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会让你在看动画的时候觉得更加的就是能够投入其中啊。那我们刚刚听的是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那我们再来听相对来说比较舒缓的一首。 跟刚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这个是不是会在相对来说，比如说讲述往事的时候， 这一版其实大家听到的是厨房 SOED 的 demo。对，其实 这是个小样，大家也会发现它只有我看看。只有40多秒的一个小样，所以并不是一个成品。 嗯，对，其实他作为ED的话，其实他的歌词讲述的就是，就是角色之间的爱恋。 嗯， 对，比较复杂的一些情感。 这是我们的校园爱情部分主题曲啊。好，那我们看我们的弹幕当中。嗯，刚才有视频吗？刚才就我们是给大家听的这个配乐，当然如果说它出现在 OP 或者 ED 当中，那肯定是会有相应的视频画面去对的。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辣条，这个我来直播你来看，一根辣条也是爱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辣条。那这个我们再来说了音乐，我们再来说说配音好不好？因为其实也有很多小伙伴可能是冲着这个各种声优打的来的，就是非常喜欢剧中 的 配音。那我们这次的一个配音的团队现在有没有敲定？ 配音团队其实有了，而且其实是已经有在配了。对，只是现在还暂时还不能告诉大家，是吧？ 还不能告诉大家，但是我这里已经有两个厨风的小小的片段了。 啊？ 小小的视频片段，但是我不知道是之前更新的第一季的片段，还是我们新的一些 小片段。一起看一下， 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大家好，我叫琉璃，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我的兴趣爱好是看书，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书，偶尔喜欢做风筝，特长是运动，各种类型的运动都很擅长。我之前一直生活在德国，最近由于父亲工作的缘故刚刚来到中国，对这边的生活还不是很了解，请大家多多帮助。 好，从今天开始琉璃同学就是我们班级的一员了，大家要多多照顾他呀。还有那边那几个臭小子，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们几个。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天天自己肚子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呢，人家琉璃可是从德国回来的，你们给我老实点啊。我告诉你几个，要是敢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阿轩， 我来帮你。 谢谢你，阿轩。 没什么，这些东西是要放回器材室的吧？ 老师麻烦你，真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谢什么，我走了。 啊，对了，阿轩。 啊？ 你的笔记本还在我那儿，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吧。 啊，不用不用，一会儿我自己去拿吧。那个你没看里面吧？ 里面 啊，没什么没什么，一会儿见。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啊。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是我们的下半场，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有妖气的微博和 B 站账号啊。大家只要搜有妖气出来的第一个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的官方微博和我们的 B 站账号了，我们稍后见。 亲民接地气，红酒云龙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马达。 啊， 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有妖气动漫平台的大白鹅和奶瓶，欢迎两位。 欢迎， 大家好。 那妖气娘你怎么了？ 我能想象到催更有多严重了。 所以面色凝重， 对， 冲大家挥了挥手。但你知道吗，就收听收音机的小伙伴听到了就是一片寂静，他们肯定在想我们的妖气娘到底怎么了。其实妖气娘只是被催更催得伤心了，是 把自己关在葫芦里。 是，刚刚其实我们看到的片段是我们 首次对外公开， 首次对外公开，看见没有，在漫游 happy 天全球首次对外公开。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小小片段当中，看到我们的确实 大家期待已久的校园恋爱故事。 是的，我们的刘同学 就是感觉久违了， 一本正经的做了自我介绍，有没有？ 是的，是的。 哎，还提到了有德国的这个、 人设。其实应该是虚假的人设， 然后对，是也是他为了方便执行任务的一个身份了。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不是最终版，它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版本，还有很多细节我们都还在修改打磨中。 是，那我们刚才其实在上半场节目当中主要是围绕着厨风这个作品来给大家聊的。其实我知道除了厨风之外还有很多作品即将和大家见面，给大家来小小的透露一下。 是包括除了厨房 SOE 之外还有、我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镇魂街第二季嘛、是的，就 是 他 再做了 小伙伴们听到没有，镇魂街第二季，所以现在要竖起耳朵听好了，说吧什么时候更。如果时间离得很近的话我们还是朋友。 其实那除了那个镇魂街第二季什么时候更咱不能说，但这次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也是首次公开发布。咱们妖气现在正在推进的一些作品的 PV 亮相，就除了镇魂街第二季 全都是首次 之前大家没有听说过的、没有听说过动画化的那个囚娘和 惊 叹之夜、请大家先看 PV。 那我们先看，大家说先看哪个？我觉得我这样有点欠打。我们先看《镇魂街》了吗？我们来看一看《镇魂街》第二季的 PV。睁大大家的眼睛，竖起大家机灵的小耳朵，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爸爸这么做是怕你做傻事啊。 哇，抗议！ 我抗议！ 太短了吧！ 太短了吧！而且我什么都没看懂。 就是， 对，这其实是第二季的那个主要角色北洛师门。 对，主要就是讲他。 对，北洛师门非常关键的一个场景。对，具体是什么场景，看过漫画的应该都懂，这我就不说了。 哎，所以我们两个抗议，只是因为我们两个没有看过漫画。所以我们两个显得特别无知，对不对？ 快去补漫画。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快补漫画。晚上 赶紧去有妖气漫画 做漫画平台去看看我们的漫画。那其实刚刚提到的还有囚娘，囚娘应该是一个 运动 系列的动画。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囚娘的这部预告片。好球好球 好球好球， 非常精彩的动作场景了。 是哦，其实很期待呢，就是我们剧中人物是不是也藏着一些小秘密啊，或者是小故事之类的。 少女打篮球这是蛮少见 的。对，是的是的。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部我给大家说的作品，叫做 惊叹 之夜，一起去看一下。我再次抗议，我本来以为只有镇魂街的 PV 那么短，我没想到三个都这么短。请解释一下。 都比他长了。对，因为现在是真的是在这里是首次向大家公开，咱们自己就妖七娘还没对外宣传呢。 对对对，我现在都没有对外发过，然后真的今天的小伙伴们就有眼福了啊，有眼福了。 看看弹幕当中大家说请允许我加入催更的队伍，这个刚刚说的。包括我们的印单机说精彩精彩，然后大家又一直在赠送了真香十连击那我们这个惊叹之夜其实是会有惊悚的这个 冒险 惊悚成分在里面的。你会看到它整个画面其实也是属于在 夜 晚吗？ 夜 对感觉有点狼人感觉，刚开始那个 要变身了吗？ 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人物设定，还是要带大家去这个动画当中去看一看。是不是《金灿之夜》是有漫画 啊？是有漫画， 都有漫画的。 所以其实等不及动画更新，可以先看漫画了， 先睹为快吧。 对， 最近有事情干了。 最近有事情干了啊！那我们刚才说的是有很多的这种作品带给大家，其实我们今天妖气娘来到我们直播间，也给大家带了很多福利。你看你们天天都催更，催得我们妖气娘的头发都越来越绿了， 青青一片大草原。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今天的好消息就是 明天 就是 明天， 是明天。 对，我们就是 明天什么？ 所谓我们一直都在说的秋月圆之旅， 秋月圆之旅， 对，马上就要实现了。 动漫游 是的，就经常关注咱们妖气娘的小伙伴， 他们都应该知道。 对，妖气娘成天说要办个护照是干嘛呀？妖气娘成天提秋月圆是干嘛呢？ 是干嘛呢？其实要带大家玩儿。其实我很就是理解啊，可能有的小伙伴觉得，哎呀，反正出去玩也轮不到我头上。哎，您还真别这么想。这次我们的活动是人人都可以去参与，而且现在参与就来得及。 对，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我啊！不关注我的话，这次机会可能就错过了。然后因为在之前的一个月，我已经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曝光过了，让大家就准备什么东西啊，然后准备去哪玩啊。但是我并不只是说一说，而是我真的打算带大家去了。然后呢，这个计划呢，我们正在就是实行中嘛。明天，大家一记住了啊！明天的上午10点，我们就要公布这个最大的秘密，怎么去参加，包括时间、地点。 所以现在还不能给大家透露， 可以提前打包行李。 是的，是的，只要明天10点，小伙伴到达一个神秘地点，妖气娘立刻马上带你去秋叶原， 一分钱不用花。 3天的时间，箭头暗号是什么？ 我告诉你。 不告诉我， 我已经把行李打包好了。 就是我们到那儿说不告诉我。 哦，不是这一句，不是这一句。 然后明天发现有很多人都是在漫无目的，不告诉，不告诉， 根本不是自己人。 我们 今天10点准， 对对对，像是 微博、 B 站动态，我们都会发布 告诉大家集合地点，人人有机会，只要你有护照，不用带一分钱，马上走，真的是说走就走，立马出发， 就是背包走。 对对对， 带上您旅行要用的东西，带上您的护照，直接走就行。 对， 那既然微博的作用这么重要，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妖气的微博是有妖气原创漫画梦工厂，只要关注明天上午10点发布的消息，大家 就 可以说走就走了。那其实我在想啊，就可能有小伙伴嘛，欧气满满，他可能走了，那如果我去接头了，发现并没有我什么事儿，那怎么办？ 超气。 这个的话，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想过，会不会有一些小伙伴他赶不到现场，所以呢，我们当时做这个活动时候，线上也会有一些福利给大家。当然也得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呀，我们有妖气的微博还有 B 站动态。到时候呢，我们会在线上，也会有这种转发抽奖，包括什么 Switch 啊，然后限量手办呢、外边，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妖气的一些就是精美的周边是在外边买不到的，或者很难买到，然后所以这次我们都真的是哇，大手笔， 摩拳擦掌。 你还可以抽到妖气娘的本体。 这是我们前面摆的药 吗？ 对，本体，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本体，好不好？ 我们的本体， 来看看这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啊？ 本体。 哎，其实我看大家经常有在群里说嘛，说好想要个 Switch， 但是 Switch 好贵呀、那这就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了。而且我们知道，就是秋叶原真的很好玩。马达是去过吗？ 没有啊， 没有去过，是不是？ 对。 但是我有幸去过一次，但那天赶上下雨，你知道吗？然后，它这个秋叶原是属于一块是动漫街，一块是 电 子街， 对， 我就完全没有找对这个方向，我先去的是电器街，出来的时候已经大包小包，然后还得一个手拿伞，所以就后来动漫街那块没有转太仔细。但是今天我们的妖气娘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关于秋叶原旅游的一些图片，我们可以看一看哈， 包一包眼， 先馋一馋大家。我们先来看，这个就是街头的各种 coser 吗？ 对，因为我们这次不光有秋叶原，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就是日本比较大的漫展 C94。 都可以的。 哇，我们可以看，感觉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可惜啊， 我不是其中的一员。 啊，这个应该就是秋叶原的一个 街景。 是非常繁华的一个， 很热闹， 商业地带。刚才也有提过嘛，所有的大家想买的什么动漫、游戏周边的产品， 应有尽有， 真的是应有尽有。所以是，我觉得一天还就是紧紧张张吧。就看大家逛的时候麻不麻利了。可以。 而且我们这次玩三天哟， 三天的时间。哇，这个是烟火大会吧？哎，正好夏天的时候，日本会有各地都会有各种特别绚烂的烟火大会，如果能够赶得上就最好了。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哎，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一些图片。哎，这个是浅草寺的雷门。那我们这次行程是不是也会包含东京各地的一些景点呢？ 这些我们都是已经做好了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计划，到时候小伙伴到现场之后就都有啦，包括我们的攻略。 看看我们的弹幕啊，我们的 Apple Pig ZL 说我去装行李了，然后剩下这个 I Super 丫丫说催更啊催更，催更的环节在刚才。我们再来看，涛涛说 Switch， 然后我们的这个毒舌少女不吃香菜说秋叶原是梦想，然后我们的小林也说好想去秋叶原，包括我们的涛涛还说弱弱的问一下这个会不会直播，大家在日本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计划？我觉得可以有。哎， 对，就看大家意愿了。 所以说这么多想去秋叶原的小伙伴，大家还在等什么呢？可以快快行动起来。哎，其实你知道吗？我也是算知道一点内部消息的人士，所以好想给大家剧透，但是大家还是等明天上午10点我们的官方消息吧。啊，那刚刚看到的是我们秋叶原的一些旅游的攻略，而且如果您去不了秋叶原也没有关系，还有 Switch 啊，还有更多的我们的精彩的礼品等着大家，包括我们的妖气娘的本体都奉献给大家了。好啊，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一些福利活动。 对，现在在有妖气的站内也是有一些福利活动，比如说最近上的是有一个面对新人的，就来就免费看漫画这样的活动，但是只要是新注册用户来直接免费看，就但是老用户也不要忧伤，下一周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看。 哇， 免费看可以免费看多久呢？ 时间不限定啊，你定啊。 我自己定。 哇， 这么人性化。 你能看多久啊？ 我 能 看 多久就看多久。 我觉得有妖气上面那么多好的作品，我可以看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 我可以看到有妖气观战。 有没有看到我渴望的眼神？我在疯狂暗示一些东西。 其实除了这个呢，最近因为是暑假嘛，就很多我们所喜欢的漫画作者，也是真的是回馈了粉丝，就是这个时候在努力的加更连更，就咱们站内也有很多，尤其是有一部不得不说。有一些资深粉丝可能已经知道了，就是端脑， 对，好像是不是一个有点考验智商的 科幻烧脑。今年年初还有网剧，然后其实他的漫画已经完结了，不过最近就是下一周呢端脑会更新番外，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是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 B 站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那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就是我们来自有妖气动漫平台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大白鹅和我们的妖气娘奶瓶儿。其实我们知道没事，催更的环节已经过了。妖气娘会不会跟大家一起去秋叶原？我还蛮好奇的。 想让我去吗？想让我跟着吗？秘密。 哎，感觉人群当中出现片草原也是挺好的。看看我们大家的弹幕啊，弹幕说，我们的潇潇说，我们的墙头如星不潇潇说，没有签证的我哭唧唧。哎，等下次吧，以后也会 有 类似的。 还有机会的哟，现在可以稍微剧透一下，还有机会，就 是 在 第一波， 对，不远的时间就在8月内， 我们还会 有一次。 对， 哎，真的，马达，这个月节目拜托你了，好吗？ 对不起，漫游嗨翻天可能要拖更一段时间。 不要，领导，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是特别热爱工作的人。还有大家有说这个端脑是现在已经完结了吗？ 对，漫画是完结了，这次更新的是番外。 我们的黑色夜天使说完结了，然后准备番外，看来是我们的真的是资深粉丝啊，有没有？还有大家有说期待我们的威灵格茨说的，还有这个名字像小号吗？催更催更催更，我知道你一定是在你的小号催更，有没有？还有大家有说 端脑漫画求快点出网，其实已经出网了、 对，已经完结了， 已经完结了。嗯，好，再来看看咯咯咯。哦，我们的这个端脑是不会割的了，是不是？ 嗯，端脑年初出了网剧，它应该还会有一些开发计划在。嗯，就但是还是这样的问题，就很多，就因为动画的它的那个周期真的是比较长， 嗯， 而且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嗯、 包括资金、市场环境，就种种元素。这很多项目我们内部一直在做， 嗯， 就真的可能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进度，然后我们也知道大家催更的心态， 嗯、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向大家公布。 其实能够理解啊，因为就是作品特别多。有催更这个的，有催更那个 的、 每个人都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但是汇在一起就是积沙成塔，就会觉得每天都会被各种各样大家的热情所淹没哈。 这种心态我们其实是非常理解的， 对， 因为我们自己也非常期待这些作品面世， 没错， 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把作品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嗯，再说一个小插曲啊，我们弹幕当中大家也说，哇，今天就是我们的白鹅非常像一位明星，是不是？我看大家一直有弹幕在刷，那还有这个，大家有说，我们的漫画平台如何去看漫画？其实就是直接从我们的 有妖气 APP、 直接下载我们的，从应用商店下载我们的 APP， 叫做、就叫 有 妖气。大家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漫画平台。其实我的手机里面也有下载，现在不妨就给打开给大家看一看，演示一下啊。在这块有一个叫做有妖气漫画的，也是青青草原的一个图标哈，大家只要点到这个图标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开屏啊，这个开屏也非常的各种我们的妖气娘霸屏，有没有？好，进入到我们的主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里面的漫画作品就都在里面了。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新人免费看，就比如说我现在注册一个账号， 啊，对，是 注册账号之后呢，我 就 可以 进入我们这个新人免费看的活动就行。 哇哦，是说所有的书漫画都可以随便看、 这个可能要仔细看一下规则、 仔细看一下规则，但是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漫画，我也看到了大家的这个镇魂街啊、已经更新到了236话，然后我的端脑是237话，还有我们的琼娘，我找到了琼娘，哎，琼娘也是259话，包括我们的厨风248话，那真的是够大家看很长时间了。嗯， 就更新了很久， 剩下暑假时间有事情干了， 有事情干了，这回也不想着去秋叶原的事儿了。刚才说我要去秋叶原，你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的，你可以提前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在那个 一边去一边看， 这在异国他乡 去日本宣传一下国漫， 对，宣传一下我们的国漫优秀作品哈。那我们的老用户其实也可以在下周参加我们的活动，是不 是？ 是 的，下周就推出了，就面向所有用户的一个来就免费看的活动。 我觉得我们的平台做的也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大家可以看到在分类的这个地方会根据你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它分为很多的种类，比如说搞笑的呀、魔幻的呀、生活的、恋爱的、动作的、科幻的、战争的、体育的、推理的、同人的，很厉害，应有尽有。嗯，所以大家现在不妨拿起您的手机下载我们的有妖气动漫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作品了。怎么样，介绍这么多，马达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当然是还是非常期待啊。哎、 嗯、 对了，就我看当时看弹幕也有很多小伙伴们在问石冷的、十万个冷笑话。 对，十万个冷笑话，其实他也一直是有那个动画计划在推进的。 嗯，但是这个还不可以给大家透露更多。其实今天我们刚才主要聊了一些，比如说包括厨风，还有球娘、镇魂街，还有我们的这个惊叹之夜哈。我看大家有提到说蓝翅。 也是我们平台的一大 IP。 对，蓝翅， 但这个漫画我没有看过，这个是讲的是什么？ 蓝翅是我们平台人气特别特别高的一部少女漫画。 哎，给大家看两张图，这就应该一目了然。 超美， 我们池生同学，你要的那个恋爱青春，感觉都在这里，在这里。 是的。 哇，这个啊，我们的小黑猫好好 Q 啊，好萌啊。这个大概剧情可以稍微透露一些吗？ 对，讲的是一个少女，就女主名兰被收养之后，跟两个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的故事。 嗯， 就其实她刚开始被收养的时候，就两个哥是作为他们家的那个小女儿已经不在的小女儿的替身，所以两个哥哥都特别不喜欢她。但后来就家庭发生了一些事之后，就开始渐渐成为一家人的时候，结果家庭发生了意外的变故，然后整个家庭就分崩离析了。其实是一个非常纠葛的故事。 弹幕当中大家有说蓝翅今后会不会有动画化的决定？ 啊，这个 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提上日程。 嗯，是的，而且这个是我们的清凉谷和有一只胖猫两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哦、看来我们的蓝翅也有很多的粉丝、嗯。 是的，是的，就人气最高的少女嘛。 嗯，对，记在小本本上。 是、记在小本本上，待会儿展示一下小本本上记了很多。包括我们这个镇魂街的一些宣传的海报，也可以大家欣赏一下。我当时看镇魂街第一季的时候，就是它会分为阴阳， 阳对双线。 哇，这当时真的是一口气看了，太好看了。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这是端脑。 端脑对，就因为端脑就是最近会更新番，这时隔多年的更新啊。 哎，大家都说这个很伤脑， 嗯， 就是会很考验大家的这种。 就年初上了网剧， 看 这啥意思？啥意思？我一定要挑战一下啊！来看我们的这个，还是我们的镇魂街，但这个就是不是漫画的？ 啊、 对，漫画。 哇哦！哎，这个女主的这个造型在第一季的最后，就是他们要踏上冒险的时候有出现、嗯，怎么样，资深粉丝吧？ 嗯， 好，给大家看完了这么多精彩的作品，那还有没有一些在我们的漫画平台上可以给大家推荐的作品呢？ 嗯，其实咱们的作品挺多的，就你喜欢什么类型，咱们都可以推。 大家来看看吧，什么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呢？都，嗯，大家有没有？来，马达先说一个。 但作为男生当然是 热血的吧， 少女 啊什么我好像知道什么， 对，来蓝翅欢迎你， 蓝翅欢迎你，嗯，那我作为女生说一个我特别喜欢热血燃的 啊，求娘欢迎你。 那我们再来说科幻类的。 科幻类的其实挺不少的，真的。 厨风欢迎你， 厨风也算科幻，跟对，然后其实端脑也算科幻。 哎，大家有说推理的、嗯、推理的。 推理的， 嗯 啊，其实我暂时想不起来， 因为漫画太多了。 其实有点为难大家，最方便的就是大家直接通过这儿来，我点一下推理啊。我有特别的演绎技巧。 哦， 而且端脑上面也是在、 哦、很受欢迎，所以它排行榜也一直很高。 还有我们的痞子神探。也是在里面的一个作品哈，其实还包括什么动作呀、生活啊，这个具体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哎找一找。大家有提到一个叫做《新 star》，这个好像 啊、我知道接下来大家要说什么了，《新 star》之后是不是要提《天国的拜见》了？ 你知道大家提的是什么？ 说了吗？ 大家有提《新 star》有没有动画化的决定？ 哦， 你就是把各种作品加上， 是 一个横杠有没有动画化的决定？ 对对对对， 一个横杠什么时候更？ 都记在小本本上。 过一段时间变成有妖气动画平台了。 还有一口毒奶，不会了，不会毒奶的，大家放心。啊，包括有提到《长安妖歌》这个作品，大家 哦，这是一个挺新的作品，应该说它最近是彩色化了。最近也经常在排行榜的前面，就讲的是一个唐朝的故事，唐朝人与妖怪在一起的共生的故事， 所以它会有这种玄幻的 啊，对对对，而且 你的 画风超级精美， 这是属于特别唯美的吗？ 啊、对对对、 就是喜欢古风画风、古风故事 的 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部作品啊，叫做《长安妖歌》，包括大家刚刚提到这个新 star， 新 star。是科幻类的， 偏科幻一点，而且新四大最近是有加更哦。 啊，有加更， 就应该就是这周， 对， 这周已经加更了。 哎，感觉这个八月份真的很神奇， 就做 一张充实， 画的特别特别多。 我们有就是在预告的时候说有一集，就是上一集的爆炸的好消息要带给大家，感觉真的是感觉各个这种作品都会有新的信息带给大家啊。那其实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今天我们的妖气娘也是做过直播间，我们的大白鹅也是做过直播间了。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支持着我们的 有 妖气平台，其实大家从今天弹幕也可以看出，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粉丝小伙伴，有没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妖气。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妖气这两年发声是不是有一点少？ 对， 其实大家的支持，包括催更或者说吐槽，我们一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然后 也是不会 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做。 所以也不会这种停下来前进的脚步。 对对对，也 不会让大家白白期待。 应该也不会一口毒奶。 妖气娘。来，最后邀请娘来给大家说点吧。其实大家特别期待能跟你交流 啊，是吗？这样吗？我以为大家这个，哎呀，我以为只有催更的时候才能想到我，哦、啊，这样是吧？啊，本邀请娘再隆重说一下啊。 不要催更，我们再慢慢再做啊，什么第二季呀、啊，是吧？什么动画大电影啊，是吧？都在啊计划当中、 嗯。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们真的等不及了、 嗯， 那怎么办呢？再翻回去，咱们再看看漫画好不好？嗯， 再重温一下。 所以最后还是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有妖气的官方微博，微博号是找一找啊，我们的微博号，您看 有妖气原创文化梦工厂。 有妖气原创漫画梦工厂，那我们的 B 站就叫做有妖气动漫，嗯，啊、那同时还有我们的 APP， 大家可以从应用商店里面下载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有妖气平台上面更多非常好看的作品啊、也可以多多期待一下我们即将和大家见面的厨风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白鹅和我们的奶瓶儿，我们的妖气娘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辛苦啊！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啊！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盛，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马达， 我们下周再见了，拜 拜。 Bye.「さしすせソフトクリームコーン」